演原创话剧《药师雷》五度倾力呈现。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魅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你讲这个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金约不累，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寻，不论翻版画，偏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每天早上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周日是点播专辑，有听众点播天津的相声名家童守本的作品。那么今天我们放一段我们平时放的不太多的啊，叫做捧星。说到童守本先生，他的表演风格非常的有特点，尤其是很多大段的贯口作品啊，文哏作品他表演的都很棒，而且是一位创作演出教学俱佳的相声名家。今天欣赏童守本和张永久表演的捧星。 谢谢您的掌声，感谢您的光临。 哎， 刚才两个胖子说了一段， 对， 多棒啊。 行， 英俊小生。 嗯，英俊 又叫半吨组合。 呵， 您比他们强。 什么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我可顶不了他们俩那么重。 他们俩加一块50岁。 嗯， 您 今年 67了 啊？对对对， 一个丁俩，嗯，都认识吧？姓张，叫张永久。 对，是吧？ 全国著名相声演员。 你还别这么说 啊，那个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啊。 啊，介绍我。 嗯，今年67岁。 嗯， 属鸡的，家里人口简单，一共4口人。 嗯，对， 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媳妇儿，一个爸爸。 你们家介绍人都打小的往上边说、啊、 先小人后君子吗？ 这两句话不挨着，不行，打上边往下说。 大名叫张永久， 对， 小名叫萝卜头。对， 我这么大份儿，我叫萝卜头，嗯，简直 谁知当初家里怎么给起的？ 家 里两套房子， 嗯， 他们老爷子住一套， 嗯， 他们三口住一套。我看了装修的还挺不错， 嗯， 要按照8000一米能 打住，我可不卖房啊， 卖房子我这不介绍你吗？ 你介绍我这么详细管什么用啊？简直，你介绍我干嘛呀？ 你 out 了， 这叫句什么话呢？简直 out 了。 out 了是什么意思？ 歌星介绍的比这还全面。 歌星怎么 比这还细？ 那怎么介绍我听听？ 光名字一大堆 啊、 嗯，大名、小名、曾用名、艺名、网名，名字5个。 别往这填表来了。 家多少财产？有几辆汽车？都什么牌子？ 哇， 几所楼？ 嗯， 结过几次婚？ 嗯， 离过几次婚？ 嗯， 外面有几个情人？有几个私生子？ 这 睡觉什么姿势？睡觉穿什么色内裤？ 别往下说了，别往下说了。 歌星都怎么介绍？ 那、啊、我又不是歌星，简直。 你也星？ 我是什么星啊？ 笑星。 你说我是笑星的，谁承认呢？ 我承认啊。 你承认管什么用啊？ 这叫效应。 效应。 传十，十传百，用不了2年，你不是全国知名的大笑星了。 那我是 全球银河系 知名大笑星， 我让您喝戏了，我 哎，啊，你就活了， 活， 你就腕了，你就角了， 嗯， 你有钱了， 啊， 有钱怎么不得请我搓一顿？ 就为这顿饭，您就费这么大的劲呢？您呢？ 你 out 了，啊， 我又 out 了，你简直！ 就为这顿饭 啊， 这顿饭是电话，后面还有正活呢， 后面还有正活， 哎。吃饭的时候研究策划怎么炒你，哎， 你们吃饭把我炒了， 炒作炒作怎么炒作， 啊，您把这炒作的做的， 哎，那个找个记者给你写文章， 哦， 捧你， 哦， 你给多少钱？ 我还得给钱， 捧你，你不给钱谁给钱？ 嗯， 给来彩照杂志封面，你给多少钱？你演出个人相声专场《张永久从艺55周年》专场演出，我们一大帮门口假装等富裕票，你给多少钱？好多小姑娘上台跟你照相，你给多少钱？好些人拿着本找你签名，你给多少钱？你说着半截相声，头一排啪晕倒了一个，你给多少钱？ 都死了一个，我还得给钱。 你钱到位，我们这有割腕的。 那打住吧您了 啊， 好吧，您这拿着捧我，您这要花那么些钱，你不跟假的一样吗？说的话 啊，假的 啊，这 假的， 他们还承认假的呢， 承认是假的，假的就能把你捧红了，信吗？ 假的管什么用啊？你说的简直， 伟大的哲学家说过， 说什么呀？ 假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 哦， 咱不说一千遍，咱说一万遍， 哟， 铁定。 这哪位哲学家说的？ 伟大哲学家 谁？ 尹笑声说的。 呵，就这伟大的这人简直…… 你管他什么人，人家说的话有道理啊！ 啊，是是是， 对不对？ 啊，行 啊，你很快你就红了 啊，我就红了， 你就我有功之臣。 嗯， 我就是你的粉丝， 嗯， 我就是你的上帝， 哼， 我就是你的伯乐。 哦， 总而言之，我就是你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哎， 你向我表示感谢， 你都是我爸爸了，我还感谢你？哪的事儿，简直 不愿意听，算我没说，我 根本就不愿意听， 收回行不行？ 哎，收回，收回。 但是，你亲生爹娘能把你捧红了吗？ 那倒不一定， 还是的，我们这叫捧星族。 什么？ 捧星族？ 你呀，啊，你也那句话怎么叫？你奥，哦，你也奥奥特了，嘿嘿嘿，那叫追星族。我没看，我刚学这句话， 你奥特？ 那我怎么又奥特了？ 捧星族，追星族赔钱 啊， 捧星族有赚。 还赚钱？ 哎，谁给我们赞助费多了，我们捧谁，我们推谁，懂吗？ 哦，行。 哎，你别搅和了， 我搅和。 很快你就火了，我们捧星族现在捧你 啊，捧我， 捧完了以后看你知趣不知趣 啊， 你不知趣，我们还接着捧， 嚯， 指不定往哪捧， 那往哪捧啊？ 张永久。当代全国知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瞧我这名字多高啊！ 未来银河系表演艺术家， 您就别提这银河系了。 幼年出身很苦， 对， 出生在内蒙， 嗯， 家境贫寒，你爸爸出外打工挣钱去了， 多难！ 你母亲生下你两天， 嗯， 他老人家去世，你幼年苦不苦？ 苦， 好有一笔， 笔作何来？ 黄连抠花生米， 这句话怎么讲呢？ 苦人 还挺形象。 黄连抠娃娃， 这句话怎么讲？ 苦孩子。 嗯，行。嗯， 黄连抠屎壳郎。 嗯， 苦虫子。 你哪儿那么切合？ 不说你幼年很苦啊？ 是是，我小时候是够苦的， 啊， 我妈生我两天就死了，我能不苦？不对，我妈生我两天就死了。 哦， 那我跟谁长大的？ 跟你弟弟。 不，您说这话像话吗？这个，我跟我弟弟，我妈，我母亲生过两天就死了，我哪来的弟弟呀？啊， 哦， 啊， 这不就是个问题吗？ 对呀，啊， 这个问题 啊， 咱们不解释， 不听， 明天再讲。这叫留一个扣子， 您 有悬念。 嗯嗯嗯，您别留扣子 啊， 明天再说。今天晚上你要过不去，你要死了，我哪儿找你去？你快就是你明白，你给说出来。啥事？ 跟你说， 还有 一位好心的牧民给你收养了。 对， 他有一个儿子，生日比你还小一天了。 是啊， 你们俩跟亲兄弟一样长起来的， 对， 行吗？ 那叫一块儿长大的，不是他把我养大的。 就是他还给你起一个内蒙的名字， 叫什么呀？ 比罗多尔。 什么？ 比罗多尔？ 不，你说清楚了。 比罗多尔。 什么叫比罗多尔啊？ 比萝卜多俩耳朵。 哈，你还不如叫萝卜了。 废话，那蒙语我会解释吗？ 是啊，你不得告诉我的吗？ 生长在内蒙， 嗯， 内蒙的大草原的壮观激发了你的感情。 嘿， 将来长大我要游遍祖国大好河山 旅游去。 哎，你那个什么，你羡慕一位历史人物。 我羡慕一位 徐霞客。 徐霞客，哦， 长大我改名我张霞客。 张霞客干嘛？ 天津解放了，你爸爸在天津有了正式的工作，第一件事把你接到天津。 对， 叫你接受良好的教育， 这条件好。 你爸爸什么的舍不得吃舍不得喝， 嗯嗯， 都记着你。 嗯 啊， 嗯， 你爸爸都舍不得吃那狗不理的包子， 啊， 给你买狗不理包子， 多好吃的东西给我吃。 你爸爸都舍不吃耳朵眼的炸糕， 嗯， 给你买耳朵眼炸糕， 特别喜欢我吗？ 爸爸都舍不吃那十八街的麻花，给你买十八街的麻花。 我就纳闷了，我爸爸为嘛非得给我吃那个天津三绝呢？ 这三家都给我赞助费了。 我说你替他说话呢。 你爸爸都舍不得吃煎饼果子， 嗯， 给你买一书包煎饼果子，带着都上学。 我上学，我吃完饭去，我带一书包煎饼果子干嘛？ 你加餐呢？ 我加餐，我 吃。你小时候第一爱好相声 啊， 拜师。你师父杨少华 啊， 拜师杨少华学相声。你放了学不回家 啊， 直接奔师父那学相声，你不得加餐吗？ 那我也吃吧，一书包啊。 他们家儿子多呀，一块吃啊。 啊，他四个儿子一块吃的，一书包也吃不了啊。 剩下杨少华拿着去把他卖了， 还卖了还 啊？ 好嘛，倒这是。 就读于天津有名的南开中学， 对， 后升高中， 嗯， 大学毕业以后， 嗯， 跟你同班最要好的女生萝卜缨喜结连理，组成小家庭。 好，我叫萝卜头，我娶一个萝卜缨，我们结婚甭买房啊，住萝卜窖正合适。 人家叫萝卜缨 啊。那不你说的吗？萝卜缨不你说的吗？ 废话，同学们戏称萝卜缨萝卜缨， 细说就别说了，细说说的干嘛？ 跟你同班最要好的女生萝卜缨喜结连理， 嗯， 结婚一个月有一胖小子， 嚯， 一年一年一年， 嚯，我说这萝卜叫也太快了，简直！ 结婚一年有一胖小子， 对， 培养到七岁上学了， 嗯， 忽然间你想起一桩大事， 什么大事？ 对呀。 啊， 我还没实现我那遗愿了。 什么 夙愿啊？夙愿，还没实现我那夙愿了。 嗯， 旅游啊， 旅游去， 撇家撇业登上旅途。 对， 撇家撇业，撇盟友，撇企业，也到了秋国里耶。秋王爷演的是龙嘻嘻，哈风大头戴乌纱，真正。这段我会， 这段会干嘛？跟这掺不进去的。 反正你登上了旅途， 哎哎， 哪都去了。 嗯 啊。登过长城，爬过黄山，游过长江， 对， 考察过青海罗布泊， 嗯， 十听江山，走了八九， 呵， 最后六十多岁了，游不动了， 嗯， 回到天津，到相声团正式的认祖归宗，又是一个扣子。 我到相声团认祖归宗， 对， 相声团的后和我爸爸在后头了，等于是吧？ 你爸爸没在后头，也在前头。 没有， 你记性不好。你第一次登台说相声，你爸爸坐底下给你捧场，给你鼓掌，对不对？ 那是什么年头的事儿了？多少年了？ 废话，我知道他今儿来没来， 没来。 没来我就不找了。 嗯，你仔细找找，找找那就是你爸爸。 结果 你说了相声了。 对， 这个原来你喜欢旅游。 对啊， 对吧？ 嗯， 喜欢旅游，你旅游你有钱吗？ 我没钱。 还是的，你会的相声多呀。 嗯， 拿相声换换旅费。 嗯， 画锅。 啊，画锅我懂。 撂地。 啊，是是 啊。到后来六十多了，游不动了，坐在家里一想，哎。我在家里坐着干嘛？我学的相声啊，回到舞台说相声，把笑声献给大家，又回到相声队伍当中来，这不跟认祖归宗一样吗？ 那不叫认祖归宗啊，简直什么解，怎么解释也不合适。 现在老爷子跟你们一块生活。 对 啊，老爷子享福了。 嗯 啊，你爸爸今年岁数不小了。 多大了？ 四十多了。 嗯， 啊，不，我五十多了。啊，不，六十多啊，七十多，八十多了。八十都出去了，你爸爸八零后吗？ 你爸爸才八零后了， 八十都过去了。 不是，八零年以后生的叫八零后，不是八十岁多了叫八零后。 八十大多了，快九十了。 嗯， 现在跟你享福，享受天伦之乐， 这多好 啊！子孝孙贤， 嗯， 人口也简单， 对， 一共四口人， 啊， 你。一个儿子，一个媳妇儿，一个爸爸， 还没改过来，从小上炕过的了。 四口人都有个性， 个性。 你儿子两大爱好， 爱好什么呀？ 第一爱好抽烟， 第二 爱好抽烟， 好嘛，烟鬼。 你媳妇儿两大爱好 啊， 第一爱好打牌， 第二 爱好打牌， 好嘛，赌徒。 你爸爸两大爱好，第一爱好干活， 第二 爱好干活。 你这一个人一个爱好不就完了吗？非得俩说的，你费劲不费劲？ 俩，我没说清楚。 你得重说。 你儿子两大爱好，第一爱好抽烟，第二爱好古玩。 哎，这对。 你媳妇儿第一爱好打牌，第二爱好理财。 原来当过会计。 你爸爸第一爱好干活，第二爱好老婆找活。 你说准了好不好啊？ 干活找活， 他是爱干活。 哎，他现在在家就享福了。 嗯， 但前半生那是受罪过来的， 多苦啊！ 过去解放前出门打工挣钱，那阵钱好挣嘛， 多不容易。 你碰见什么活不得给人家干？ 嗯， 你爸爸打过短工， 嗯， 扛过长活， 对，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医疗队， 嗯，对， 抢救伤员，抬过担架， 嗯， 简单嘛。 不简单，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 我爸爸叫白求恩，是吧？ 咱们是明天再讲。又一扣子， 你哪儿那么些扣子？你爸爸是卖扣子的吧？ 行，给你解扣。你爸跟白求恩是一个医疗队的， 啊， 他抢救伤员，他那家回来，那个白求恩马上就给救治，打心眼里佩服人家这种精神。 啊， 你看人家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当作自己事业，懂了吧？老爷子也喜欢旅游， 对， 转摸嘛就是旅游，但是快九十了，远的地方去不了了。蓟县盘山去过，渤海大海看过，人家叫环保旅游， 哦， 不糟践环境， 对， 不乱扔那个果皮啊、纸屑、废品呢，小花小草啊倒了，扶起来陪陪土， 太爱干这活。 最大的功劳，自己掏钱买树苗，那一大片树林子，那是他栽种的。 对， 你有一个绿色的爸爸， 哎，对， 这是值得骄傲的。 你爸爸才绿色的呢， 你有一个绿化了的爸爸， 你爸爸绿化了。 这句怎么说？ 爱搞绿化的爸爸， 热衷于搞绿化这么一个老爸爸， 这句话对。 哎，人家那个知道树木森林跟人类生存有密切的联系， 那是啊， 反对浪费木材木料。 对， 别人浪费木材木料他心疼，有时花点钱买过来，自己动手拯救如新， 修理修理， 原来什么样还得整成什么样 啊！ 不单这，还宣传了。 哦， 口头宣传没力量 啊， 唱歌。 唱歌， 哎，自己作曲，自己填词， 哦， 走街串巷，无偿的传唱。 是啊， 啊，差不多在座各位都听过你爸爸响亮的歌声，他嗓子好。 我爸那歌怎么唱呢？ 就小两句啊， 就小两句，行。 有家具的们。 卖家具的， 还有一句沙发立柜的卖。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童守本、张永久合说的《捧星》，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于宝林、冯宝华这对黄金搭档合作的《丑态百出》。 我们有个街坊， 是 楼上的， 嗯， 人家又节约还隆重。 哦，人家给子女办喜事， 节约办喜事 啊、哦， 买点糖， 嘿， 抽点香烟，喝点香茶， 嗯， 大家哈哈一笑， 你看这够多好， 全家欢乐。 嗯， 我们楼下就不行了， 怎么样？ 八个醉鬼碰一块了， 嚯、大闹喜棚啊， 丑态百出啊， 达到什么程度？你形容一下。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这是。 就是说 啊， 这个小刘结婚， 好嘛，说都懂， 人家准备的酒席 啊，是 坐杯的饭是、 哎、您稳住了，坐那坐那， 您看这酒楼里 啊，是 都圈了， 哎，酒是真不少， 里边有茅台 啊，贵州茅台， 还有杏花村， 嗯，山西杏花村， 还有大石鼓， 嗯， 宝莲。 俺给切开了说了啊， 还有长春道， 哎对， 哎 醉鬼您等会儿吧，嘿，长春道这是有酒厂吗？ 我跟您说酒厂了、啊、 这有酿酒厂 吗？我跟您的啤酒厂了， 那你提长春道， 长春道有没有故事店？ 我、啊、有啊， 在长春道故事店买的二锅头，兄弟兄弟 少喝点吧， 少喝点不过门 啊，您咋还下本了？ 对，这个份子20块钱。 哎呦，就这一个人情就20块呀、 啊！这一个月4回， 您是 80块。 哎，看起来这是害人害己呀、啊！ 这种风气太不好了， 应当要改革了。咱们那不提凡事儿， 就是 端起桌来，哥俩喝喝吧。 不离了，离了，来那个，啊、我来这大玻璃杯的。 我。您这一杯半斤多呀， 您的放心， 是 每天都喝个10瓶8瓶的、啊、 我您受得了、啊、 我还纳闷没喝醉过， 愣没醉过， 您说身体素质够多好、 啊、好，是是是， 没醉过，一回都没醉过、 哎、喝不醉那是太好了， 我没喝醉啊， 好好好， 哎呦，我问您点事儿吧， 啊，有话您说， 我这嘴在哪儿了 啊，嘴都找不着了， 不是找不着，这院里人才多乱，不知道哪儿， 没听说过呀，像话吗？ 找了半天也找不着， 嘴不就在脑袋上吗？ 我嘴在脑袋上 啊，脑袋上啊， 见你了， 不客气 啊， 好嘛，满胸在这儿是吧？ 一是喝酒是淋浴， 哦，旁边那不乐意了， 不会喝别喝， 是啊， 你给我们喝酒的人丢脸， 嗯，你看 快快快来 干嘛？ 我给来个安全措施， 什么办法？ 这有扎弯子， 嗯， 把嘴请张开 啊、 嗯、到嗓子眼儿别咽下去啊， 这叫什么？ 这叫盖盖， 盖盖盖成盖呢， 盖上这盖保证你那个酒出不来， 哇，这位怎么样？ 啊，还挺真儿， 还真听话， 就上不来气儿， 受罪。 你叫我乡里点一法就孙铁球， 多神呐！ 我先不喝了。 哎，对，您千万别喝了， 我看看新娘子去。 啊，就这样还进人家喜房呢？ 进喜房外边有告示吗？ 嗯， 有通告吗？ 啊， 喝酒不许看新媳妇。 人家法律不管这个， 还是我们是街坊。 哎呀， 新媳妇小妹就打那个。 哦，是是。 结婚的时候还告诉我了。 啊、是。 到我这儿来。 哦，上您干嘛来了？ 当司仪。 哦。 结果来晚了，您司仪当不上了。 您这 当老舅夫来了。 好嘛。这是谁来？ 我找他要一盒果林嘴的香烟抽、 哎，也可以。 你看这院子多好！ 哎，这院是真好。 你得瞧瞧， 嗯， 小四合套。 是啊， 咱说良心话 啊， 老刘家在这住了4辈，没住那么好的房子， 真不假。 这说明了新社会的 嗯 优越性。 哎，是房子是新房盖的， 就是你了。 哎， 建了跟小花园一样， 真不假。 屋里都是结实的架子。 哎，是啊， 这院里越看看男人高兴。 哎，是 没有新社会，没有共产党，也住那么好的房。 哎，这真不假。 特别是院这个地也漫的特别这么干。 哦，这地是 攀花。 没听说过，

什么绿化，什么造福，老子全不顾。要想富，去砍树，老子钞票一大把，看将来 怎么样啊？ 子孙穷的光屁股。 你嗨。这语言可太不美了， 这是毁林前途的真实写照。 富了这一代，可穷了后代了。 为了不受大自然的惩罚，为了搞好生态平衡，为了给子孙万代造福，为了加快的实现四化， 我们就要大搞绿化， 大家搞绿化，城里没黄沙，绿荫变祖国，山洪不爆发，再到您的家，不用铁锹挖，咱们坐上小汽车，转眼就出发，一路林荫景，绿树带红花，来到您的家呢，风景更美啦，树上有小鸟，河里都有蛤蟆，小鸟滋滋滋，蛤蟆呱呱呱，院里大象跑，地下长虫爬，小鸟叫喳喳，喜鹊叫喳喳，狗熊笑哈哈，猩猩冲您笑，猴子把你抓， 这是我们家吗？ 这是动物园，这是 以上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二位合说的相声《严重警告》，这是当年他们在中国广播说唱团的一段名作。说到中国广播说唱团，有着太多的艺术名家了，单弦名家马增慧女士就是一位深受广大观众听众喜爱的红了半个多世纪的名家。她的传统功底非常的扎实，而且锐意创新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时代敏感，新作品誉满大江南北。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一段马增慧女士演唱的单弦《北京人》，这是几年前我们在剧场录制的实况录音。 长得像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还打个拍子，还美滋滋。老奶奶擦上粉，抹胭脂啊，呛呛气，呛气，那个呛呛呛呛气，呛气，耍着扇子扭秧歌。